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哈，我要感谢神给我有这个的机会在你们的当中。我首先要恭喜张牧师了，不再是张传道了，升级了。所以在这边要恭喜张牧师还有师母在后面。我也恭喜你们教会，你们教会呢安利张牧师，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昨天呢，我们享受了弟兄姐妹你们的那一个的爱宴，非常的丰盛，那个菜哈、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个你们所摆上的，你们在神的爱里头对于你们的牧者的支持。昨天的那一个的庆祝是非常非常的好，虽然哈、其他的牧师他们都离开，他们回到他们的教会了，我代表他们向你们来这个谢谢你们的爱心。昨天你们的摆上非常的好，不但是那个菜，很多的这个菜色，我们吃了都吃得很开心。同时啊，我在这个菜的背后呢，感觉到你们的教会是合一的，哦，这个才是非常的难得。我有机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弟兄姐妹聊聊啊，谈谈啊，那我发觉在你们的当中，你们的灵是合一的，教会的合一啊，这个很难得啊。所以呢，我求神保守你们。张牧师在你们的当中不是很长的时间，只有9个月，那容许我这样说，是你们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盼望，那我也深信你们会支持你们的牧师，你们的师母，他们是蒙神的呼召，蒙神的带领来到你们的教会做这个牧养的侍奉。那对于他们来说，也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无论是对张牧师师母来说，你们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对于这个教会来说，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为你们教会祷告，坦白说，我以前没有为你们教会祷告。为什么？因为跟你们不熟啊。只有一个 OK， 只有一个 connection， 那个 connection在座很多人都不晓得的，只有 Bill 你们的执事会的主席，还有 Glenda， 还有Jimson， 还有你们的比较年长的哈，在这边比较久的可能知道，差不多20年前呢、我曾经站在这个讲台，在这边来分享信息，我想不到19年以后的今天。因为张牧师在这边牧会，那我有机会再一次的回来接见的教会，人生就是这样了哈，多么的奇妙呀呀！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从此以后，我会纪念你们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张传道在张牧师张牧师在你们的中间我有机会能够跟张牧师一同学习，我是他的老师，那所以我不会忘记他，也不会忘记师母，所以呢，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教会。从此以后，我会为你们的教会来祷告这是主的，谢谢，这是主的恩典。明年的10月第一个的星期呢，我会回来到你们的中间，跟你们分享培灵的信息。所以呢，明年大概这个的时候， 我会再回来看你们，也看看张牧师还有张师母。神祝福你们的教会 ，OK， 好叫你们的教会在主的爱中继续的长进。你们哈、哦，这个的今年的那个的主题非常的好，生命的建造。倘若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倘若我们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灵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建造、栽培自己的灵性，进入到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的灵命的当中的时候，那我们要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建造一个丰盛的灵命，不可以离开对神的认识的。我现在跟你们分享这篇的信息呢，先知以赛亚，这个就是他的经历了。他在圣殿的当中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异象，在这个荣耀的异象的当中，他看到了荣耀的神。因为他看到了神，他进一步的认识神，所以他也进一步的认识他自己。以前他已经是先知了，但是当他进一步的认识神，他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神的大能，就在这么一个的时候，他的灵命、他的生命被再一次被建造起来了。所以他进一步的，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听到了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神的国度的里头，在神的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大的需要。我们的教会以至于其他的教会都需要更多人投入在神的国度的里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先知以赛亚，因为他的生命再一次被神来建造了以后，他就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容许我这样说。我现在一看你们哈，我们的聚会的人数不多，请你们不要不是要冒犯你们。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在这个的地方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人数已经比现在多了很多了。那个是就说，请你们不要介意哈，我们的教会跟以前来做一个的比较的时候，我们退了很多了，请你们不要介意，很坦白的这样说。我明白，就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这个是我们 Madison 一个的情况。中部的教会很多的时候都要面对这个的挑战，面对这个的挑战。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以前也是在中部的教会、中西部的教会牧会的，有人来，但是每一年都有人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离开。倘若看现在目前这个光景啊，我们的教会跟我头一次来，这趟是我第二次来，跟我头一次来，那我们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在这个城市的里头的华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虽然他们听闻了福音呢，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头，没有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您和我哈，还需要继续的努力。我们的生命需要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重新的被建造起来。现在张牧师还有师母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要对自己说，你们要对自己说，现在我们的教会是开新的一页了。 We are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our church. 我们在教会的，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头，我们是打开了新的一页。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有的执事还有 我们的牧师还有我们的师母，我们同心协力把福音在 Madison 这个的地方把它传扬出去。倘若你们是从国内来的，那我想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是从国内来的，感谢主，以前你没有信主的，来了 Madison 这个的地方，你们不但拿到了一个的学位，神的灵感动了你们，神的灵拯救了你们，你们来到了教会的当中，这是教会的喜乐。但是您和我都有一个的使命，我们活着，我们的人生活着有一个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首先我们的生命被主来建造了以后，我们要被神来差遣，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你应该也同意，就是说在这个 Madison 这个的地方还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同胞，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虽然他们听闻了，但是他们没有到了一个的程度，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也没有进来教会，那这个还是我们的福气，这个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继续在他们的当中来传扬福音，来栽培他们，来引导他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我们都对神这样说，我在借你，请使用我，我不愿意做一个庸碌无能的基督徒，我不愿意做一个酒囊饭袋的基督徒，我要起来，我要起来，我要起来被神来使用。神啊，我在借你，倘若你觉得我这个的生命这么一个软弱的生命，神啊，你觉得是配你来使用的时候，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我不是头一次在很多国内的朋友，很多的国内的弟兄姐妹的当中讲到，现在啊，在美国任何一个的地方，任何一间的华人教会，你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对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愿你们的光景是被复兴起来的。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是在他们的城市的里头，我是在 New Jersey， 不但是在 New York 教神时，每一个的周末都在 New Jersey 或是 New York 的教会的里头来证道，也在这个 New Jersey 一间的华人教会来帮忙侍奉。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在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学校里头来传福音，同时他们有机会回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回他们的家乡，回他们的老乡的时候，他们都是去传福音，带领他们的家人信主。我待会我会回去 New York 离开你们了，但是在离开你们之前，我求神来复兴你们。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间的华人教会，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大胆这样说，这间的华人教会是最长时间的一间的华人教会。福音的开始是从这个地方来开始，我求神进一步使用这个的灯台，就这个的灯台继续的明亮，而各位的弟兄姐妹被神来使用。我可以差遣谁呢？生命被建造了以后，或是生命在被建造的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被神来使用。神啊，求你使用我成为一个师傅的器皿，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我们愿意成为教会的接班人，我们愿意在教会的里头进一步进入教会的里头来服侍神。先知以赛亚他进到了圣殿的当中，他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异象。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先知所看到的异象。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意象的背景。先知是在什么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意象的呢？第二，我们要看看这个意象的内容，究竟先知是怎么样在圣殿的里头看到这个的意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内容呢？然后第三，我们要看就是先知的回应。先知的回应我们刚刚已经略略的提到了，现在我们要比较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看看这个的意象的背景。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的一开头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进入到圣殿的当中，突然之间，从来没有想过的，也不是我头一次进入圣殿的里头了。先知嘛，常常都到圣殿的里面去安静，但是祭坛先知以赛亚这样说，想不到，我也是惯常的进入到圣殿的里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接满了圣殿。现在我们看先知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崩那个意思就是说乌西亚王离开了世界了，国家没有皇帝了，谁来带领？教会没有牧师了，谁来带领？国家没有领袖了，谁来带领？感谢主，感谢主，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的地方，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的教会。无论我们的教会以至于任何一间的教会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正当我们有困难，我们更需要神，正当我们是有困难有冲击，我们的神才不会离开我们呢。我们的神是多么信实的神呢，正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冲击的时候，人都离开了我们了，但是我们的神不会离开我们。乌西亚王是怎么样离开世界的呢？根据这个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哇，原来啊，这个乌西亚王啊，以前啊，他很能干的，他很能干的，他哇好，他好聪明的，在他的统治的底下，以色列这个国家越来越强了。但是圣经里头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为什么乌西亚王，他这么聪明，他这么能干，以至于在他的统治的底下，他的国家的发展这么的好呢？就是因为耶和华帮助他，他得了非常的帮助。原来啊，是神默默的、静静的去帮助他。这个人啊，以前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从国内来的，别人都是念书啊，但是他也念书啊，但是念书了以后，哇，他拿到了他的 PhD， 搬到去 New Jersey， 搬到去 New York， 哇，赚了很多钱哦，一直一直的发展，一直一直的发展，哇，都好了不起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蒙恩？就是因为耶和华去帮助他，耶和华我们的神静静的默默的在他的背后帮助他，以至于他毕业了以后有这么的成功。乌西亚王也是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可惜，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在他每一样事情都成功的时候，原来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骄傲了，他就心高气傲了，他就忘记了神了，以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了。哇，他好厉害哦，他好骄傲哦，他好骄傲哦，他以为他做皇帝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然后他要进到圣殿的里头来烧香。但是他是 啊，这个冒犯了神了，因为神的规矩就是说，做皇帝的不能够进到圣殿里头去烧香敬拜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所规定的祭司的任务，祭司的职分。所以当时有80个的祭司，以至于那个大祭司就来到乌西亚王的面前，告诉他说：“皇帝，皇帝，你不要这么高，你不要这么骄傲吧？到圣殿来啊里头来烧香，不是你的事情哦，是我们做祭司的事情啊。”哎呀，他不理啊，他不理啊。因为他好骄傲啊，他以为全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他以为自己拿了博士学位，哇，现在什么都有了，房子车子什么子都有了呀、yeah, 哦、他就以为很了不起了，骄傲到不得了。这个乌西亚王就到圣殿的里头，他就又烧香了。哇、哦！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要骄傲。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哇！这个王帝乌西亚就在圣殿的里头来烧香。当他一要烧香的时候，嘣！神就击打他。哎呦！他马上在额头啊，就长了这个麻风啊，他就成为那个麻风王帝。从此以后，他就离开世界。多么的痛苦、可怜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面前谦卑。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国内的弟兄姐妹，我能够在这边跟您一同的学习神的话，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国内来的，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要谦卑下来，高举神，高举神的荣耀。神阻挡骄傲的人。乌西亚王就这样离开世界了。于是在这么一个的情况底下，国家没有王帝的情况底下，先知以赛亚他就进到了圣殿的里头，他安静了。当他安静的当中，突然之间他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异象。他看见了什么呢？这个荣耀的异象的里头，他看到两样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情，他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接满了圣殿。那是什么的意思？那个意思是根据这个诗篇93篇第一节，还有诗篇104篇第一节，神的衣裳啊，是象征了四方面，神的四方面。第一，它是代表了神的尊荣；第二，它是代表了神的威严；第三，它是代表了神的亮光；第四，它是代表了神的能力。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神的尊荣充满了这个的圣殿，神的威严充满了这个的圣殿。倘若神的尊荣、他的尊贵还有他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圣殿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像现在一样安静的来敬拜他，因为主在这个圣殿的当中。倘若神的威严充满了这个的圣殿，那我们就不敢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了，那我们就不敢犯罪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若是神的亮光充满了这个的圣殿，那我们就会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亮光，我们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倘若这个的圣殿被神的能力来充满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得着这个能力了。哇，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的圣殿的里头，我们就饱饱的满足的离开，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圣殿在这里。但是什么是圣殿呢？圣殿也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圣殿不但是一个建筑物，圣殿是就是我们的生命。倘若神的衣裳是充满了我们这个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神的衣裳充满了以前的这个旧约里头的圣殿一样。但愿您的生命以至于我的生命都有神的尊荣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倘若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神的尊荣充满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就不同了。那我们也愿意神的威严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经济的情况是怎么样。我是从纽约来的，哦，我们纽约的人以及 New Jersey 的人，很多的人的内心都没有平安的。哪里有平安？你看哦，现在很多的大公司在这个 Wall Street 上班的人，哎呀，他们的工作都很难保呢，很难保啊。倘若我们内心有平安，不是在 Wall Street 里头得到了平安，而是在基督里头得到了平安。平常上班呢，好难有这个 security， 很难有这个的平安啊。Yeah， 我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工作。今天有这个 employment， 已经很高兴，已经很感恩了。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才得到心灵里头的平安。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亮光，谁可以保证我们的前途永远不会缺乏呢？所以，但愿你的生命以及我的生命都有神的亮光，还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充满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有力量去过神要我们过的圣洁的生活，讨他喜悦的生活。这个是第一样的事情，先知是看到的。第二样的事情，先知看到的，他说我看到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飞，两个翅膀接连，两个翅膀接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是什么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先知他不但是看到了神，他也看到了一个服事的很好的榜样。撒拉佛就是天使，是个希伯来的文字，天使在神的旁边来服事他。天使撒拉佛这个字的意思是火热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先知现在不但看到神，而且看到一个服事的天使，服事的一个美好的榜样。有四个的特点。第一，天使的服事是火热的服事。但愿您和我的服事都是火热的服事，都是热心的服事。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们吗？人生真的是很奇妙的，人生真是很微妙的。谁会想到19年后的今天我会再来这间的教会呢？但是我不是高举人，我不是高举人，我是在教会的里头讲自己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弟兄姐妹。 我很感恩啊，19年前我来这个的地方，看到那些弟兄姐妹有几位在这边热心服侍的，19年后的今天他们还是一样的服侍神，这个是个我们美好的服侍的榜样。感谢主，虽然教会经历到困难，有人都离开了，但是这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还留在今天的教会的里头，热心的服侍主，感谢主，这是一个服侍的美好的榜样。 Yes， 这是一个服侍的美好的榜样。今天有很多的服侍的人，他们开始的非常的好，哦，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爱主，但是过了2-3年了、3-4年了，哦，慢慢就走下坡了。哦，我们不要学他们。一个美好的服侍的榜样，从前是怎么样，今天还是怎么样，还是一样的，甚至更加的火热的服侍神，这个才是一个美好的榜样，这是加勒的美好的榜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您和我的服侍都好像那个天使的服侍的一样，火热的服侍主，不是一开头的时候5分钟的热度，不是的，继续的去服侍神，继续的去爱主。第二，天使的服侍，哦，有6个翅膀，2个翅膀接连，2个翅膀接脚，那是什么的意思？那是谦卑隐藏的服侍，谦谦卑卑的在背后，在背后来服侍神。 Yeah， 不是要求人的赞美，不是要求人的称赞，不是要求人的掌声，人的掌声很快会过去的。 Yeah， 天使的服侍，谦卑隐藏的服侍，还有另外2个翅膀飞翔，那个是就说神要他去他就去了，神要他留下来他就留下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北美服侍，我在美国加拿大服侍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讲一个真理给你们听，是其他的地方，香港、台湾，Yeah， 我是从香港来的，在台湾做宣教士，是其他的地方没有，只有北美才有的，只有北美30多年来，我们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就是说，神在某一些的城市的里头，特别在中西部这些的城市的里头，神特别保留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人，而这些的几个的家庭，他们在这个的城市的里头，他们不会离开，不是他们没有机会离开，而是神要保留他们在这个的地方，在教会的里头成为这个教会的中间分子。好奇妙的。所以我们到其他的华人教会的里头，总有一些的基本分子在教会的里头几十年了，他们都没有离开，不是他们没有机会到这个纽约去了，或是其他大城市，到 Chicago 去了，不是他们没有机会，而是神还是把他们留在这个的地方。为什么？就是要他们继续跟牧者一同保持这个的灯台，这个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其中的一个的特色。他们的侍奉是谦卑隐藏的服侍，顺服的服侍，神要他们留在这个的地方，他们就忠忠心心留在这个的地方，为的是要与牧师一同建立这个的教会，继续持守这个的灯台。最后我们看到天使的服侍是赞美的服侍，他们的服侍是赞美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彼此的呼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服侍在教会的里头是赞美的服侍，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我们不要愁 不要愁啊，不要忧忧愁愁的去服侍神，不是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们的神是蛮有盼望的神，我们就赞美他，这个是赞美的服侍。所以我再说，这个天使的服侍，第一是火热的服侍，第二是谦卑隐藏的服侍，第三是顺服的服侍，第四是赞美的服侍。面对一个荣耀的意象，先知的生命他得到了造就了，他马上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那是什么的意思？什么是嘴唇不洁呢？很多的解经家这样说，我也非常的同意，我觉得这个的解释是正确的，就是说他在这个的时候，在圣殿的当中，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骄傲呢。不要忘记乌西亚王怎么样离开世界的，住在圣殿的里头，一个尊贵的皇帝变成一个麻风的皇帝，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骄傲。神在圣殿里头砰，马上的来击打他，他就成为一个麻风的皇帝，然后就离开世界了。在希伯来犹太人的文化的里头，一个患麻风的人呢，他要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他口中要这样说，你们不要接近我啊，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你们不要接近我啊，你们不要啊，你们要远离我啊，因为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要从口唇的里头要这样说的，要这样说的。所以嘴唇不洁就好像患了大麻风一样。那为什么患大麻风呢？乌西亚王就是因为他骄傲的缘故。所以先知啊，在这个的时候看到了神的荣耀，也看到了天使这么谦卑的服侍神，哎呦，他就发觉原来我这个做先知的，哎呀，也讲了很多很厉害的说话。我常常教导人，那自己要怎么样呢？先知也是人，牧师也是人，小牧师也是人，我也是人。哎呦，我们要常常要小心啊，不要骄傲啊。先知看到了神的荣耀，生命被建造了起来了，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神啊，你可以在这个的地方击打了乌西亚王，同样你也可以击打了我，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求你赦免我的罪。所有的牧师应该在圣殿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要谦卑，要谦卑。这是我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做牧师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谁说牧师永远都是对的？没有，没有，这句话是错误的话。先知也觉得自己嘴唇不洁，骄傲，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在一次生命被建造了以后，他就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哦，先知马上这样说，我这个人也是蛮骄傲的，我以为我是个大先知，现在我看到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我再见你，神啊，倘若你可以再一次使用我的时候，我再见你，请差遣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再一次被神来使用，谦卑的去服侍神。生命被建造了以后，那我们就会再一次 被神来使用。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谦卑，包括孩子。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是尊贵荣耀，蛮有威严，蛮有亮光，也蛮有能力的神。但愿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你的衣裳来充满，被你的衣裳来遮盖，也但愿我们的服饰好像天使美好的服饰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求你进一步祝福基建的教会。但愿张牧师师母在这个的教会的里头的服饰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教会一个新的开始，就他们两个在你的面前继续的蒙恩。愿你的圣灵来祝福教会，正如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充满我，充满我。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充满，也愿意教会被圣灵来充满。我们一同寻求主的面，一同被主来使用，一同在这个 Madison 这个的城市的里头为主来发光。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